日本酒店总裁又出新书啊，话南京大屠杀系捏造嘅。哇，真系好可恶咯！中国系咪应该多啲教育国民，唔可以遗忘历史，要还牺牲者一个公义，认识事实嘅真相，唔好净系听佢一面之词，同埋敢于争取，向当权者说不，话知佢系酒店总裁定国家总理，真相系真相，道理就道理，系咪先啊？嗱，例如咁啦，由爱港之声、正义联盟带队上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，反对所有人改历史，还我真相同公义啦！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1989年6月4日之后，梁振英接受访问，强烈谴责中共，他就这样说，如果中国政府这么不重视自己的承诺，是很难怪香港人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的。今时今日，我想全国政协副主席689可能最想 delete 的就是当年这一段片。一个人可以埋没良心或者彻底失忆，为了权和钱是可以放下尊严的。咁又啱嘅，今时今日嘅香港社会，有良心讲理想嘅只係会乞食，要搵食要供楼係大撚晒嘅，所以六四如果发生喺今日，我諗香港都唔会有人行出嚟支持咯，大家都要返工搵食㗎嘛。我係强国生还者阿 Win， 好欢迎返嚟呢集嘅强国 生还者，大家好， 大家好啊， 今日得两个，系啊，因为啊，八旗转身射个三分波啊， 临时话病， 系咯，又射波， 系咪关于啲敏感日子，佢系避唔知去喺边度咁样？ 今日系5月36日啊嘛， 系咩？今日5月37日噶啦， 系啊，37日啦， 定系佢头先系63数到65，跟住中间唔知数咗啲咩，跟住俾人哋捉咗佢啊？ 希望佢安全啦。咦，系，今日系6月6日啦，即系我哋录音今日。咁啊，讲返啲最近啲比较重要少少嘅议题啦，即係前日六四啦。咁啊 ,MJ 有冇参加呢个六四晚会啊？ 我今年啊真係冇，咁啊真係有啲事情做，係啦。咁但係上年前年都有嘅。 係。 话说呢，其实之前呢喺喺雨傘運動之前呢，其實我唔係咁多參加，即係可能真係即係都冇好上心咁樣啦，得閒就去，唔得閒就都有佢咁樣啦。咁但係之後呢，真係好經常去嘅。咁不如又問下你啊，你覺得呢其實係咪真係應該值得去嘅地方？ 点讲呢？因为六四嘅晚会咧，每年都系即系譬如维园啦，就系支联会去举办噶啦，即系去筹办啦。由应该系由1989年、1990年开始，就一路每年累积到而家啦。咁开始而家，我自己嘅睇法咧，即系我会系悼念一件事嘅，但系咪真系话一定要去出席个晚会或者乜嘢咧？因为始终而家好多喺社会上好多睇法，我自己咧就冇参加，因为我会觉得好似系我对支联会系有啲失望，即系每年佢只不过我搞个晚会大家悼念下，咁啊一年三百，其他364日咧，好似做过啲乜嘢咧？或者佢有冇去帮助，譬如天安门母亲啊，或者类似咧？即系我会去悼念嘅，我唔系话觉得六岁过咗去算，即系我唔系咁样嘅，即系会悼念，但系咪一定要用呢个方式方法去悼念咯？这个我自己嘅睇法咯。 我自己啦，其实之前冇参加嘅时候咧，类似你呢种谂法嘅，咁啊觉得都知道有件咁嘅事啦，咁但系都未必好上心咁样。咁但系咧参加完之后咧，即系所以如果你下年有时间 可以参加下，可以去嘅。 参加完之后嗰个体验体会系唔同嘅，即系好多事情原嚟我哋之前知嘅一回事啦，入到去场内咧，感受系更加深刻嘅。咁譬如话头先讲嘅天安门母亲啊，或者其他支持民运嘅人士，直至到今日都有啊，刘晓波嗰啲咧，系啦。咁佢哋喺场内派发嘅一啲嘢啊，关注呢一班人嘅一啲团体啊，咁样都会不断去宣传呢啲理念。咁你系会更加全方位咁睇得清楚咯。 系。 咁我点解咧？因为雨傘运动之后咧。咁我覺得呢一班係我哋嘅前輩啊，即係之前我覺得同佢哋係冇咁大嘅聯繫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參加雨傘運動之後，因為大家好多相似嘅地方啦，都係由一班學生去開始帶起啦，咁跟住好多嘅事情發展啦，我又係有好多人民去支持啊。我睇翻當年睇翻啲片段咧，都係好多帳篷喺天安門廣場嗰度啊。咁亦都係大家好有滿懷住希望啊。咁又係有一啲政府高官同學生嘅對話，好多。 嘢好似係即係 copy 翻以前嘅， 即係會好有代入感咯。 係啦係啦，咁我就即係當時我哋參加緊雨傘運動嘅時候，我都諗緊死啦，會唔會真係發生到去好似六四咁樣嘅悲劇收場㗎咁樣？咁當時我諗都冇人可以排除呢個可能性㗎嘛，即係咁，所以都亦都睇翻當時係一件點嘅事。咁越睇咧，就對呢一班民運人士咧越多嘅敬重。咁所以喺我本嚟諗住啦嚇，喺雨傘運動之後咧，可以我每年都會參與㗎啦。咁但係今年真係有啲私人事務咁啊冇參與到。咁我覺得。我觉得绝对值得支持一个活动嚟嘅。 咁你点样去睇话有几间大学嘅学生会呢？即係其实今年应该係大学生会係普遍取向都係唔支持去参加呢样嘢。即係有啲嘅言论呢，我觉得係我自己係唔接受嘅。譬如好似呢个嘅中文大学啦，咁就话悼念已经走到尽头啦。点解会係用走到尽头啲字眼呢？即係你可以唔参加晚会，但我觉得你一个悼念之心係应该要有啦。另外就係浸大啦，即係讲咩邻国嘅嘢，即係呢、這个即係先不论话香港係咪中国不可分裂嘅一部分，我觉得作为一个华人啦，或者作为一个人啦，即系一啲咁嘅悲剧，我哋系咪应该都要去关注咧？即系你可以咁样去讲，即系譬如见到印度经常发生嘅强奸事件，你可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，唔好话我系一个印度人，即系我觉得都应该去关注呢啲事。 咁我哋确实唔会无端端走去集会去关注印度人嘅，因为我哋唔同民族啊嘛。咁呢个头先嗰个咩浸大学生会系咪啊？ 系 佢系咪中国人嚟噶？会唔会真系一个龟佬嚟噶？真系一个，真系我系龟佬，呢啲系个邻国嘅嘢。 即系我觉得邻国嘅嘢呢个咧，就彻底系即系一个好肤浅嘅一个睇法咯。 一嚟肤浅啊，二嚟咧睇得出咧，有啲学生真系会学越嚟越多咁嘅人咧，系对中国失望啊，希望将佢同自己分隔开啊，成为事实都好啦，佢希望自己同呢个国家系无关噶。咁呢件事即系系一个几严重嘅嘢嚟嘅，當然唔認同啦，即係我覺得大家中華民族 ，even 我哋而家針對嘅嘢咧係個政權，係啦，政權唔代表曬所有嘅呢個民族嘅嘢嘅。中國人呢個係代表中華民族，我無論譬如話第時去到美國啊，去到加拿大啊、移民啊咁樣，或者喺世界各地，其實都有個中華民族嗰個意識喺度嘅。 華人嘅身份 係 唔能夠磨滅咯，即係始終我哋都係一個華人。 係啦，咁喺一個華人社會入邊有一班。暴力嘅政權去鎮壓咗一班爭取人民公義嘅學生，點解一個華人唔去支持啊？呢個係冇可能嘅一件事。係啦，不過咧我覺得學生會咧，我哋又唔好一枝竹扮一船人嘅。有啲學生會咧，佢哋嗰個理念咧，未必完全錯嘅，因為就話咧，佢哋嗰個。佢嘅概念係話咧，支聯會玩咗廿幾年啦，係啦，廿年係咪啊？十幾年，好耐啦，好長嘅時間啦。咁都冇乜嘢進展，咁係好難嘅。首先我哋知道呢件事同共產黨講數好難咁樣。咁佢去另起爐灶，去揾其他更加有效嘅方法，呢、這個 OK， 呢個係一個積極舉動。佢呢個方法好唔好過支聯會呢、這個有待商討，係啦。咁但係佢呢個方法 OK， 但係佢如果做到要話佢杯葛啊，咩走到盡頭啊，我哋唔應該到。念落去啊！呢啲就我觉得就不敢苟同， 或者呢啲嘅想法咧，就真系唔接受咯。 系， 我会觉得即系你可以用你自己个方式嘅，但系你唔可能系话完全系悼念走到尽头呢啲，真系唔可能去。 但系觉得 OK 嘅，佢哋呢个咧，我睇过嗰啲三国志嘅书咧，呢一种叫做暗黑战法，佢哋系一种曲线啊！你知唔知而家咧点解有人话港独 OK 咧？全靠港独之父阿梁振英出嚟打击港独。咁咧，嗱，而家能够团结全香港人嘅人咧，就是、一个人就是、梁振英先生啊嘛。总之佢话，大家就去 B 噶啦，咁样啊，大家话佢话打击港独咁样，即刻港独嘅思潮系起步啦，吓啊，简直嘅嗰个乜鬼嘢，嗰个游丽晶嗰个政党咧，青年新政咧，都几乎系咁样起家噶嘛。 系 咁，我喺度谂紧呢一班学生，佢哋会唔会系好聪明咁样咧，用一个暗黑战法，咁咧特登去做一啲。比较世人唔认同嘅嘢， 去唤起大家嘅一颗关注之心。 嗱，如果唔系讲真嘅，讲真，今年系二十年啊， 八九年，廿八年 ，OK， 廿八年，我哋如果同樣嘅一個做法，我哋都係喺維園集會，真係有種行禮與儀嘅嗰個感覺喺度。 呢個就正正係我頭先所講嘅，一開頭節目嘅，睇你問到我嘅睇法，我都會有偏向係一個咩 行禮 與 儀啊嘛，係啊，係。咁但係佢哋咁樣去做一啲嘢出嚟咧，其實有個正面嘅影響咧，大家起碼會多咗去討論，多咗去關注，即係嗱好簡單一個問題，究竟仲應唔應該關注六四？咁我当好啦，而家我当七成人都系走咗去唔关注嗰边啦。咁起码都仲多三成人去喺今年去讨论之后，觉得六四系应该要关注嘅。咁其实呢个战法如果真系咁有战略部署嘅话咧，其实都成功嘅， 都成功嘅， 都成功嘅。同埋因为而家好多嘢系讲新闻价值啊嘛，即系如果日日都系咁样讲，我今年六四日继续喺维园集会啦。咁 即系已经变咗系一个呢个端午节食粽咁样，即系好多人知道我端午节食粽，但系点解要食粽咧？可能就唔会谂起我原来当年屈原，即系等于六四我出嚟集会，但系冇人谂过点解出嚟集会咧？原来就都。悼念翻八九年呢件事嘅， 系啊， 即系会有一个咁嘅情况，即系一啲头先所讲嘅大学学生会呢啲想法啦，即系起码喺代表我哋两位啊，唔知白旗点啦，应该可能俾人拉咗定点啦。咁啊，我哋嘅睇法咧，都系要悼念，或者系要去了解当其时发生嘅事，因为时间唔多啦，同埋真系六四呢件事咧，其实都几长嘅一个前因后果，种种嘅。建议我哋嘅，不过相信好多我哋忠实听众应该都系有关注过或者了解过件事。不过咧，我自己睇咁多啊，包括头先所讲嘅大学学生会啊，点啊，即系我觉得都未算系最冷血嘅。最冷血嘅系咩？最冷血咧，今日喺呢个 Facebook 啦，咁啊 search 啦，咁有一个叫做咩六四真相乜嘅群组，咁我以为系真系睇下会唔会有啲咩其他嘢啦，但原来所谓呢个六四真相咧，讲出嚟咧，全部都系讲话，其实咧学生系一个都冇死嘅，死嘅全部都系啲军人啊，啲公安啊，或者啲又话啲坦克车又俾啲学生粗暴咁用放火烧，系有放火烧嘅。咁但系我睇越睇就越觉得好心寒，点解可以一个人可以将嗰个成件事一个大家亲眼目睹嘅一件事，可以话完完全全系扭转去话系冇发生过， 是啊、 或者系明明系死嘅学生，其实有个常识都会谂到，因为学生手无寸铁，我当佢就算有武器，佢攞嘅武器，我绝对相信唔会系枪咯，唔会系坦克车咯，咁有咩理由会系佢哋就一个都冇死，但系军人就死咁多 咧？系啊，好正啊！我觉得我咧。都有一啲唔知系咪算系偏见制嘅朋友咧，即系呢啲嘅思想咧，我觉得喺内地日日都俾人洗脑嘅情况之下咧，我觉得系情有可原嘅。咁有一啲我识嘅香港人咧，竟然都有咁样嘅思想，我见到佢，即系我都觉得好恐怖啊！而真系有人信嘅， 有人信噶， 系啊，即系啲人有啲嘢系淡忘咗。哎呀，我当年六四嗰阵时候，有啲我同啲成年人长辈倾偈，佢当年六四我都唔知咩事嘅，我都系跟埋啲人柴娃娃。去示威游行，我其实都唔知咩事噶咁呢啲系已经系算系比较冇咁被洗脑噶啦。有啲洗脑嘅真系觉得咁讲，军人俾人烧死啊，你自己上网睇啊，系人都见到噶，你唔好净系睇六四一方面嘅报道啊，咁样系啦。 即系我觉得系好冷血嘅一件事咯。 喺佢哋嗰个画面咧，我真系咁讲，我真系喺嗰个旧朋友嘅 Facebook 留言添，我话即系一啲无辜嘅坦克车，好无助嘅坦克车就入去嗰个一个地方嗰度，咁跟住咧一啲邪恶嘅市民就上去咧就杀啲警察，见人就杀，系啦，咁跟住又放火杀死晒啲警察，冇人前因后果嘅，咁跟住系咯，咁学生又冇死到。 即系成件事系扭曲晒。但其实真系稍微有啲常识，都唔会去接受呢一套咯。 好正啊！所以我哋咪即系，其实我觉得呢一啲嘅点解会有一啲咁样嘅反面报道出嚟，又喺呢一日发生咧，其实就系正正就系因为我哋仲有一啲正面嘅活动喺度，咁所以要有翻啲反面呢啲嘢出嚟，呢啲妖魔鬼怪出嚟，跟住去讲翻一件事啊嘛。其实好嘅，只要系对住啲有脑嘅人，咁我相信香港人有脑嘅。你睇完呢啲咁样嘅 正反双方嘅嘢，你只要思考一下呢件事，咁你得出嚟嘅应该系更加清晰嘅。系、最怕咧就系冇人讲，即系而家中国你估发生好多嘢，真系好或者全世界都冇个净系讲强国，全世界发生好多唔公义嘅事，你估真系少嘅咩？咁但系有啲事冇人知道就冇人知噶咯。印度有个妇女俾人强奸咁样，我哋真系唔知道，真系冇办法去关注。 系， 咁我哋点解要一直去做呢啲活动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一直都有一个讨论，一个活动喺度，大家仲会讨论，咁先有机会去认清个事实，先有机会翻盘啊嘛。 系， 系啊。 唉，不过即系希望咧，即系虽然我冇参加阿坦所讲嘅六四嘅悼念晚会，但系我自己嘅意愿咧，都希望每年都会继续有嘅。 系， 不过今年系咪维园？因为我之后就冇再睇啦，系咪维园就冇 open 出嚟俾？ 有 open 有 open， 几诶、加油啊！咁同埋今年系维园最少人， 系 啦，咁我都遗憾冇去，咁如果咪都系多一个啊咁样，咁希望大家都本住多一个就多一个嘅心态，咁啊继续去支持咯。咁但系印象都好咧，今年好似都有90,000人嘅， 即系 都 坐满。警方数字系万几咯，警方 都坐满4个足球场嘅，系啦，咁跟住即系总之去到你唔会觉得系少人噶啦，即系其实喺你因为你坐嘅都系一个角头啫，咁喺你个角度嚟睇，你都系觉得好多人嘅，即系都仲系好感动嘅一啲画面嚟嘅，系啦，咁佢又即系 recap 翻当年发生嘅嘢啊，咁有啲人唔同人出嚟讲嘢啊，咁一定系对件事系有更加深刻嘅了解，咁同埋有啲事发生咧，我觉得有阵时都系一啲照妖镜嚟嘅，咁我今朝啊好有兴趣嚟睇下两份报纸啦，咁一份就苹果啦，一份系东方啦，咁苹果一路大肆报道噶啦，我啊睇下东方你报道啲乜，应该 冇讲，可能随时真系冇讲， 喺又唔知而家仲有几多人睇报纸啊，咁头版港文咧通常有10多页啦，系啦，咁喺第十三页左右啦，系啦 ，A1 就头条啦 ，A1 系头条，咁第十二十三页度咧有一细格仔嘅，大概系成个报纸入面嘅1/16，系啦，咁佢报道咧就系一细格，咁咧就话咧咩六四天安门保安如常咁样啦，类似，然后咧喺嗰一细格入边咧头嗰大个标题系保安门嗰、那个保安如常，咁头嗰半段咧就系保安如常嘅嘢，咁后嗰半段咧开始有啲正常嘅新闻讲啦，正常新闻就话天安门母亲就去拜祭佢哋嗰个墓地，咁跟住就继续去寻求佢哋嗰三个嘅要求，就系咩真相啊、赔偿啊呢啲咁样嘅嘢，系啦，咁啊有翻正常少少新闻，但系真系好细好细。 即系如果唔系你真系去关注去睇一睇，可能都会忽略咗一段。 绝对忽略，系啦。 即系而家嘅媒体自我审查冇办法噶啦，因为呢个亦都系共匪最常用嘅方法，就系用而家以前就唔识打经济战啦，而家就用经济战去制衡你，一系就买起你份媒体，一系就我会同我所有嘅客户，包括自己嘅公司最简单怀孕啦。 系 你要做我怀孕生意，就唔好喺读稿啊。呢啲度落廣告，你落廣告，即系佢會用盡佢一切嘅方法去制衡你咯。 系，但系好事嚟噶，即系呢啲事情你咪認清楚。而呢個媒體佢仲可唔可信呢？即系有時媒體佢究竟佢系咪淨系為咗取悦啲廣告商？佢咪淨系為咗廣告商而生存嘅咧？佢都要考慮清楚。喂，你冇讀者，你何來廣告呢？你對廣告商負責，咁你使唔使對讀者負責呢？系啊，咁你冇讀者，你一蚊廣告都唔使收啦。咁系咪真系要完全跪低到咁嘅地步呢？系啦，即系除咗系话除咗呢个跪低之外，咁嗰、那个令到人跪低个方丈，嗰、那个取态当然都系好有问题。 但系呢个社会而家就正正系咁荒谬，好似你头先所讲嘅好典型嘅例子啊、为咗取悦广告商冇读者，其实喺个世界度系生存到噶， 系啊， 譬如文汇报同埋呢个大公报 生存唔到嘅， 佢只要有人抌钱，有水喉， 短期内咯。 咁文汇大公都好多年噶啦，呢、這个咩冇人睇嘅状 态，你又睇下佢究竟仲有几多年嘅读者，唔好话佢啦。我谂而家你而家就去 share 粉啊，曝光嗰啲睇一睇，即系卖晒嘅报纸边一份，剩翻嘅报纸边一份。你譬如喺 share 粉度究竟入几多份大工，然后佢卖到几多份，入几多份文汇卖到几多份，其实好清晰噶， 系好清晰噶。但系点解去到而家都仲系不死咧？或者系主要就系有水喉照住咗。 咁你有冇水喉咧？你因为当人哋见到你，咦，你读者都群都冇啦，即系冇影响， 已经冇利用价值嘅时候， 咁人哋咪劈开你咯，咁你咪。拜拜咯，亞視咧，亞視一個好嘅例子嚟嘅，係啊，咁而家好好啊，而家我相信有一個叫做電子媒體，係啦，今 报章嘅纸张媒体走到尽头，报纸媒电子媒体开始兴起，电子媒体就唔会理你咁多嘅，都系读者去系决定嗰个内容。咁今年最好嘅收视嘅读者媒嗰个电子媒体咧就是、100毛，一百毛个政治究竟系点样？大家好 清楚， 好清楚，系啦，好啊。咁呢一期讲呢个咁多，咁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啲思考，唔好尽信我哋几个。咁啊，不如去睇下《东方日报》，睇下《一百毛》，睇下《苹果日报》，又睇下《文汇报》。咁你觉得边份报纸讲紧嘅系正确嘅真相？去睇啊！下次再讲。